为6/25、7/27反美共同斗争月，朝鲜国家邮票发行局先进推出了两种单枚邮票。单枚邮票上方都印有6/25、7/27反美共同斗争月等字样，分别绘有飞翔白宫的枪弹与火箭和被朝鲜人民铁拳撕毁的美国国旗。